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上演。 周六傍晚17:02，今天的北京真的是蓝天白云，格外的漂亮。欢迎大家在这样漂亮的一天锁定 FM97.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直播间当中呢，非常的帅气啊，首先这个设备非常的帅气，启用的这个大音箱，所以在节目当中，以往只是大家从这个耳机当中，可以从这个我们的视频当中看到非常酷炫的表演，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其他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非常燥热的音乐。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的造型也都很酷，这个发色我已经不算是最亮眼的了，有比我更亮眼的发色，然后这个墨镜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直播选项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了。今天请来的乐队呢，平均年龄据说是92年的哦，欢迎热浪乐队。你有没有跟这个世界打过招呼？我们每天对自己说 Good morning， 跟其他人说 Hello， 但是很少跟世界 The world say hello。 Hello world 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学会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跟这个世界打个招呼，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和我们。 创造一个你，再造一个我，像丢失的线索，他的名字下过雨，找一个痛快填满了真实的，在明天前来临前把今天去交代。 认识了这个世界，认识了我们，有一些想要宣泄的，有一些情绪，有一些表达，给他一个出口，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想要表达情感似乎只需要一段又一段的文字，再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标点符号。隔着手机或电脑屏幕，人和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却又显得如此之远。不要伤感，不要叹气，因为仍然有一些人会选择打电话。这个对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那么酷，或者是贴近当下时代的方式。毕竟从某个层面来说，声音是直接的，有温度的，和那些诞生在键盘上冰冷冷需要聆听者去解读的文字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97.4FM，今晚，嘿，各位，你的电话响了，请接电话，请表达你的真实感受，请接来电，来电者，热浪乐队。热浪乐队是第一次来到电台进行表演，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17:06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热浪乐队。 第一首，也算是我们进入热浪乐队的一个方式。接下来继续。 在趴下，电灯配的声音，填满欲望的空间。Hypsomatous way to flame， 却用于空白之间。 怎么样，各位？这样的开场是不是已经很嗨很嗨？我觉得自己此时此刻都不想打断这样的节奏，很希望他们就这样一直演下去，全程都不要说话，就一直演他们的作品就好了。一开始我们听到了热浪乐队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热成像》，第二首呢是《Busy Now》，也是把我们带入到了热浪乐队的一个氛围当中去啊。在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很多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作品。但是首先还是需要认识一下各位，欢迎热浪乐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来。 热浪乐队， 来重新来一下，刚才大家没有听到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热浪乐队，我是主唱刚子， 主唱刚子， 鼓手范宇， 范宇， 贝斯手小易， 小易。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由于这个另外一位成员家庭突然间有点状况，导致没能来到直播间当中。按理来说应该是四位是吗？ 对对对。 但是我手上各位看一下，我有一张 CD 哈，这个 CD 后面真的是有三位哎。所以这上面没有谁， 这个是没有鼓手，因为当时我们做专辑的时候他还没有再加入。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都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叫做《请接来电》，是你们的第一张专辑。 对，第一张专辑。 然后也是从三个人变成四个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OK，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热浪乐队。 热浪乐队就是一二三四我们四个，然后 这个名字的 idea 呢，概念呢？ 其实是源自于现场，就我们希望我们的现场永远像热浪一样，一股一股的这样翻滚， okay. 不停的翻滚。 前两首作品，第一首《热成像》，感觉像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世界。我会想到来到了《阿凡达》当中的那个世界当中去。一开始有很多奇怪的景象是你没见到的，你有各种各样的欣喜感。然后来到第二首的时候，一开始有一种慵懒的感觉，后来随着你们逐渐的演唱，一种宣泄呀，然后内心深处当中的种种的想要表达，全部的出来了，这是我的个人感觉啊。这两首作品为什么选择这两首作为开场？ 其实第一首吧，应该是说我们最后才完成的， 最后专辑最后才完成， 就是专辑里并没有这首歌曲，但是我们在专辑做完之后会觉得总要有一个开始的东西来告诉我们，该告诉大家，我们来了，请接来电，所以用第一首歌来承接这个专辑的内容。 而在专辑当中，实际上的最后一首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听到的这个电乐啊，叫做 intro。 对， 这个电乐为什么放到最后？一开始不是应该是把这样的一个没有人唱的放在第一首吗？ 对，其实大家都在想说 intro 为什么会放在最后一首，这也是一个特别的设计。intro 它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顺序，它代表的应该是一种开始。我希望的就是说十首歌听完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一首歌曲，哦，要告诉我们现在才开始。 哦，前面都是暖场。 对， 大家都进入情绪进入太早。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热成像》，是这张专辑当中并没有收录进去的， 对， 也算是第一次在广播当中呢给大家正式的一个见面。 对对。 OK， 那第二首《Busy Now》， 《Busy Now》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很多人在忙于各种事情，然后这个忙碌的社会，然后希望的是在这么忙碌的阶段里，我们还能接听电话，去聊一聊那些有的没的，或者说一些寒暄几句，就是一开心嘛，就是希望说没有那样的快节奏的一个时代带给我们那种 浮躁。 对， 哎，我觉得那个电话铃声要不要我们再给大家放一下，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电话铃声出来。 非常老，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了。这个铃声就是我妈经常会幻想的一个铃声，然后接起电话说，喂，你好，这里是罗公馆。但是确实哈，你们是平常打电话的人吗？现在人好像都是发微信啊，连短信也不怎么用了。 我们是非常希望能接到来电的，或者希望去打电话，但是现在机会会越来越少 啊， 会越来越少。 这是一种你们自己的一个倡导。 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多接听来电，多打电话给你的家人，给你的朋友。对。 OK， 不是用冷冰冰的微信去告诉我还怎么样？ 哎，或者是你发微信的话，那个语音啊听起来有语气，但是也不一样。 对，不一样。 有时间你给打个视频电话，我觉得那还差不多。 对， 彼此可以面对面，也是一种形式哈。 对。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热浪乐队第一张专辑《请接来电》当中很多好听的作品，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的画面非常的酷炫，除了每一个乐器之外，前面那个大音箱也是我们今天最大一个看点了。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今天的节奏要相对紧凑一些，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哈。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 AB Face， 还是先听吧，听完以后再跟大家聊。继续的欢迎热闹乐队。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D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热浪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这是我们刚才现场演唱的 AB Face， 你们的歌曲我原本以为就是主要强调那种氛围的感觉，但其实你看歌词的话也是表达了很多你们自己的一个思考和思想在里面的。 对对对，一定是有思考和有这种反省的、AB Face 其实就在说黑与白、那中间的灰色地带其实是我们并不了解的，

似乎只需要一段又一段的文字，再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标点符号。隔着手机或电脑屏幕，人和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却又显得如此之远。不要伤感，不要叹气，因为仍然有一些人会选择打电话。这个对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那么酷，或者是贴近当下时代的方式。毕竟从某个层面来说，声音是直接的，有温度的，和那些诞生在键盘上冰冷冷需要聆听者去解读的文字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嘿，各位，你的电话响了，请接电话，请表达你的真实感受，请接来电，来电者，热浪乐队。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嘉宾呢是热浪乐队。刚才片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好听的作品，前半个小时如果你有错过的话，这半小时一定要记得锁定哦。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好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个灯光够亮啊，不然这几位戴着这个墨镜，大家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是不是怕晒好大的阳光等等，所以一定锁定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看一下他们表演是一个怎样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热浪乐队带来本时段的前两首歌，分别是 Gonna Shake or Wanna Break 以及女演员。欢迎热浪乐队。 Time I take another look around. You gotta shake on me. I wanna break out you. We wanna rock and roll. How to do? We had a bird in space. We never rock and strong. Oh, down, down, down, down. Whoa, oh, oh. Here I hold you so. You got me. What your body do? I don't wanna shout, gotta rock out.If you don't know that way, if you won't know, we stand up seeing the world, if you won't know, you need a daughter, she will be lover, won't get me, won't get me, if you don't know that way, if you won't know, we go to hold out you. I think it's time I take another look around. You gotta shake at me, I wanna break out you. We wanna rock it, how to deal. We are the birds of faith, we love rock and slow. We are the 哇哦，整个人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个情绪，虽然我没有跟着演唱，但是都跟着一块宣泄出去了。接下来继续啊，下面这首歌曲《女演员》。 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D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热浪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此刻我们片花当中听到这个电乐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热浪乐队他们的音乐啊。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他们所说的 intro。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感觉他们的音乐世界才刚刚开始一番。如果说我们前半个小时演奏的那几首歌曲像是一开始进入到热浪乐队的世界当中去的话，刚才我们现场所演绎的 Gonna Shake or Wanna Break 以及女演员这首歌曲，应该算是比较极致的，已经开始看到他们的一个成果了。这两首歌曲相对来说是比较燥的两首歌曲了。我们再度的欢迎一下热浪乐队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热浪乐队。 刚才 Shake or Wanna Break 以及女演员是算比较燥的了吧？ 对，在我们歌曲当中，这个算是最嗨的了。 也不算最嗨吧。 啊，就话不能说太绝对。对，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对， 但这两首歌曲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一首一首说哈。先说那个《Gonna Shake or Wanna Break》，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 虽然这是一个全英文的歌曲，但是想表达的还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永远生活在潮流的最前端，世界的最顶峰。 潮流的最前端怎么理解？ 无论是我们做的事情和表达的一些故事啊，和一些言语，都是希望我们是引领潮流的那一批人。 但我觉得这就容易出现一个绝对化，一个相对化。 对对对， 就很容易自己陷入到自己的那种所谓的我是最潮流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去。你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社会主流价值观应该是以自己的一个自信的这种状态嘛，来表现出来。就我觉得 就是你们的审美是你们所 对我们很接受的这种 OK， 很推崇这种，所以也希望就是喜欢我们的朋友也可以做到我们这种心态吧。 OK， 那就是 Gonna Shake or Wanna Break 表达的是你们最潮流的一种态度。 对，一种态度。 那紧接着女演员又是什么意思呢？ 女演员其实每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就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做她人生当中的女主角。 也不要了吧，因为我觉得女生在这个生活当中女主角这成分已经太重了，戏码我觉得每个女生的戏码已经很足了， 就主宰嘛，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生活。 OK， 因为很多那个无论现在的广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宣言都是在说女性嘛，希望她们有一个特别主宰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 是，女演员是 Girl Power 的一首歌曲， 歌颂女性力量。 对对对对对，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吧，我觉得 可以可以。 我以为是比如说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演员很喜欢她，然后专门要为她写一首歌曲，然后又反复的唱 Losing Losing Losing Girl， 这个女孩一直在迷失，也是一件挺难的意思。好吧，这是我们听到这两首歌曲。那我们贝斯手好久没有说话，你要不要跟大家说点什么？ 我觉得还是先唱歌吧。 你这个戴的墨镜很酷哎。 是吗？ 你看主唱的墨镜至少还能看到眼睛，你这个完全看不到你的眼神。 对对对，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的歌迷问过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因为我们每次演出 都要戴墨镜。 对，都要戴墨镜嘛。就是他们也会问为什么你们想去戴墨镜。 对， 完了之后也会问就是你戴墨镜是为了怎么样。其实就是因为长得丑所以想戴个墨镜遮着丑。 他的墨镜主要是让观众可以看到自己， 他这根本就是戏精啊。对啊，就大家都觉得哎，那个谁是戴那么大眼睛，就是一直想要看他， 所以我就说不要说话了，先唱歌吧。 好吧，欢迎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主唱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表情很有意思。哦对，女演员我觉得有一点挺有意思的，中间那个转场突然间呢有一段那个非常静的那个音乐，那大概是，然后包括你的动作也是突然间静止的，那是想表达什么？ 对，这个是我们也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会同步的一个， 这是一个特别设计吧？ 特别设计，是就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么躁动的一个 disco 的一个节奏下高兴嗨，跳完以后 可以突然冷静下来，然后我们再一次出发，就希望有大家有一个冷静下来思考，哦，其实还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马上回来。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热浪乐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Tonight， 继续的欢迎热浪。现场演唱的一首 Tonight， 你们的歌曲当中好像英文歌非常多啊，是你写歌的时候主要通过英文来写歌词吗？ 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乐队早期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对于中文的理解和对于中文摇滚吧，其实没有那么领悟那么深，因为很多还是听国外的一些音乐影响，所以当时觉得，哎，那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

send your brain, send your mind, I count yourself. 周六的傍晚就需要这样的躁和那样的一个想象，我觉得这首歌的前后的这种反差感非常的强啊。前面的部分呢，想象感非常的丰富，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当中，好像坐着一个 UFO 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中进行探索。而到了后半部分的那种张力啊，然后包括那种宣泄感呀，也是营造的很到位。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是热浪乐队，后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的欢迎三位嘉宾，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热浪乐队。 哎，对嘛，这才像是一个热浪乐队应该有的方式嘛。前一个小时，大家好，我们是热浪乐队一个人，分别介绍一下主唱。 我是主唱刚子。 嗯，高子。 鼓手范宇。 鼓手范宇。 贝斯手小易。 哎，贝斯手小易。小易这个发型和这个眼镜是这三个人当中最酷的。由于我们今天这个成员有一位有问题，导致他没有到现场，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遗憾哈。没有到场的那位是。 吉他手洋洋， 嗯，你虽然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哦。来，挨个的这个鼓手好久没有说话了哈。 好，我现在说两句。 嗯，你这个打鼓打多久了？ 打了十多年了。 十几年了？ 十多年了。 很小时候就开始打鼓了？ 很小时候就打了。 啊，那当时父母是很支持你打鼓的吗？ 对，主要老范比较支持我。 老范是谁？ 父亲、哦，父亲，母亲也是老范。 啊， 父母都姓范，啊、所以老范们比较支持。 哎呀，你们父母之间的关系真很好啊，就不以爸妈相称，老范一老范二，男老范女老范， 我在这儿说老范，回去得叫爸妈。 也是感谢家人对你的支持啊。 对，特别感谢。嗯、 你们三位应该都是吧，平时都有各自本职的工作是吗？ 对，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 嗯，你是做？ 我是做广告设计的。 广告设计。 对。 然后你本身是学音乐的吗？ 从小是学音乐的，但是后来艺考太严峻了，失败了，然后就从事了类似于摇滚音乐这一类音乐的一个形式。 是本来想走主流歌手的是吗？ 对，本来想走古典那一块的古典音乐。 哦，那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我以为作品当中至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古典音乐元素，在目前都还没有听到。 影子，有影子， 有影子在哈， 有影子， 那可能未来更多。那我们贝斯手呢？ 贝斯手是 也是做广告的啊，你们同行啊？ 啊， 是一个公司的吗？ 不是。 哦，什么样的机会让你们走到了一起？ 什么样的机会？其实他还是在酒吧见面的。 对对，之前在酒吧的一个邂逅 啊， 然后他遇到我走不动道了。 哎呦， 然后那个我说你是，他说我是贝斯手小艺、啊、哎，我正好我缺个贝斯， 就这样。 然后觉得 肯定当然是不太可能啊，这个 简单说是这样、啊、然后后来后续聊了得有半个月， 嗯， 对，才慢慢的，因为他当时也有他的乐队， 嗯， 然后也很辛苦，然后我这边组建这个热浪当时也是缺少贝斯手。 那你为什么就抛弃你原来的乐队了呢？ 其实也不是抛弃原来的乐队， 同时做着 啊，也没有，就是因为原来乐队就是的成员不玩了嘛。 啊，你正好有一个空档的时机， 我属于那 被抛弃那一块。 哎呦，这也算是缘分。嗯，这是你们两位是原始成员啊，鼓手是后来加入的是吧？ 对， 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吉他手还有小艺贝斯手，我们三个是比较早期在一起做这个热浪的成员。嗯， 2014年的时候，这个组合正式的成立了，然后一直到今年才发第一张专辑。 对，四年打通了这通电话，所以特别希望所有人都能来接听。 嗯哼，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唱的这首作品呢，也很有意思，很有的故事聊，是哪一首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台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D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热浪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很多人很喜欢 S.H.E 的首歌曲，叫做《美丽新世界》，跟这个世界打一声招呼。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跟这个世界 say 一声 hello， 就叫做 Hello World， 继续的欢迎热浪乐队。

把残存记忆努力睡去，祈祷着无人去，而不确定会更犹豫，尝试着去教育。 We will see years of ghosts, but we'll know, all we know is on my arm. You wanna see what's in my eyes without you. We will see years of ghosts, but we'll know, all we know is on my arm. You wanna see what's in my eyes.想着权益，我在犹豫会更加剧这悲伤的境遇。 We will see years of ghosts, but I will know, I will know it's on my arm. You wanna see it's in my eyes without you could.We will see years of ghosts, but we'll know, I will know it's on my arm. You wanna see it's in my eyes. Without it, hey, yo, 在抖动，控制不住别的手。White soul, let it go, 是谁的姿态在抖动？笑笑太丑陋，放在心上太难受。苦涩干净口，寂寞市场都能受。Hey yo， 在抖动，控制不住别人手。White soul let it go， 是谁的姿态在抖动？笑笑太丑陋，放在心上太难受。杀掉这杯蛇胆酒，庆幸自己不是狗。Hey yo， 在抖动，控制不住别人手。White soul let it go， 是谁的姿态在抖动？笑笑太丑陋，放在心上太难受。苦涩干净口，寂寞市场都能受。哎呦，在抖动，控制不住别人手。White soul let it go， 是谁的姿态在抖动？笑笑太丑陋，放在心上太难受。杀掉这杯蛇胆酒，庆幸自己不是狗。 连续非常嗨的两首作品，第一首呢是 Hello World， 也是最近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是吗？然后紧接着我们演唱的是无人剧。稍后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这张专辑，以及最近如果要是觉得直播间当中听得不过瘾，想要去现场看的话，还会有一些巡演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驾照，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

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热浪乐队。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的话，记得一定要通过广播收听之外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很好看，他们演出的时候的那个表情啊，非常专注的样子。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话不多说，本时段还有三首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首先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加速度，继续的欢迎热浪乐队。太嗨了，这首歌曲加速度。 我觉得听热浪乐队的歌曲稍微有点危险，特别是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啊，忍不住的你会抖腿，抖腿可以，但是这个脚不要千万一踩一踩的，很容易这个超速。包括这首歌名叫加速度，听歌曲可以加速度，但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继续的欢迎我们的热浪乐队。加速度这首歌曲不是请进来电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哎， 对，这个其实是这个专辑之外的一首歌曲， 这算新歌是吗？ 对，应该是算我们去年到今年推出的一个很不一样风格的一首新歌 啊。加速度是有什么故事是吗？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在去年的年底，应该是在十一月份，然后我们去有机会去到了英国有一个赞助商，然后帮我们冠名到了英国参加一个关于滑板、关于音乐、关于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叫什么，这个算是一种商业的演出。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去到了英国。 就我们去到英国参加这么一个演出，然后我们为这个演出和这一趟旅行做的一个主题曲。 嗯，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在微博当时有很多的宣传。 嗯， 也作为我们的算是第二风格吧。 但是确实你看你们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又追求潮流，又跟滑板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首年轻人应该是非常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不光年轻人了，各个年龄段听到这首歌曲的话，你都会不控制的燃起来。加速度，这是首最近的一个新歌。然后最近也会有巡演开始是吗？ 对，我们刚结束了实战在全国各地的巡演，然后也会在11月18号北京站。 北京是最后一站吗？ 对，北京算是最后一站， 收尾站、 终点站。 OK， 那心情应该是比较紧张哈。 终于回来了，所以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嗯， 关注热浪乐队，然后我们会有所有关于我们巡演的消息和北京站的消息。 热浪乐队就是一支来自于北京的乐队， 对，土生土长的北京乐队。 哎，重新回到自己的扎根的这个地方，然后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一定会的，所以这个时间这么长，我们也会好好设计一下我们的专场。 11月18号哈，现在距离演出也是没多长时间了。 对，没有多长时间了， 所以大家可以尽快的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就叫做热浪乐队。 热浪乐队 OK， 本时段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休。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DAF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热浪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DAF SHOW。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接下来是两首歌曲的连续表演，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的名字有点怪，这个歌名当中也涵盖一个怪这个字啊，叫做京都怪。继续的欢迎热浪乐队。 and a dancing on the floor.假象接受靠上，嘿，我走上街的发现，嘿，我一直不能打死，嘿，没有这些会记得离开这黑夜。 You say you love me, Just sit down, Just sit down. You say you love me, Just sit down, Just sit down. You say you love me, Just sit down, Just sit down.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京都怪》。很不想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设置，就叫做 To You， 是想要唱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哈，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曲。对， 这首歌曲是2014年刚组建。 稍等，哎，再说。 这首歌是2014年刚组建乐队的时候一首歌曲。 To You 哈。 对，因为想表达就是勿忘初心嘛。 嗯。 就我们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就是那股劲儿，就是那个初心，所以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专场和每一场专场演出都在保留这首歌曲。 嗯。而且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其实热浪乐队算是一支新的一个乐队。 对。 特别是在2018年的时候带来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做《请接来电》。如果你要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可以好好的把这张专辑拿回家去好好的听一下。今天由于我们这个呈现的原因啊，导致吉他手没有在场，如果吉他手在场的话，整支乐队全部成员到齐，那现场应该会更嗨。欢迎大家锁定一下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曲 To You， 继续的欢迎热浪乐队。 the troubled me. Get closer and the guy meets me. The troubled stand, you understand. Ooh, ooh. I feel the same world. It sounds like you like sun as me. She's like a brain machine to make a man a bed. It's all line for you. We had a bird on the sky. On the sky. You tell, you fell. I wanna find you. Wanna leave. The demons down, like you, the summer leave it aside. I don't know, I wanna fly. The troubles you, the troubles me. Get it closer, let a guy miss me. The troubles there. Ooh, ooh. I feel the same way. I feel down with you. Life's done with me. Just like a dream machine to make another day. A joy life for you. 的一首 To You， 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 Coldplay 的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那首歌曲，一生一次的冒险。对于热浪乐队而言，他们非常有勇气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开始他们的音乐冒险。对于大家而言，如果你喜欢他们这支乐队的话，请支持他们的冒险。这里是974 Live Show。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发。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非常开心，和热浪乐队的三位成员好好的欣赏了2个小时12首歌曲的完整表演，然后也听了很多的故事，辛苦了。怎么样，三位感觉还如何？ 很开心，很开心， 对， 第一次电台的首秀， 啊、哎，这表演的感觉还可以吧？ 可以，非常 非常好， 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哈。 对，跟想象中不一样， 之前没有这个形式， 嗯， 之前没尝试过，那第一次还挺有意思的。 OK， 很辛苦啊！今天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除了三位之外，我觉得有一位需要感谢一下，是我们今天这个调音老师哈， 李老师， 哎，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全程在我们这边给我们默默的守候，让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现场，谢谢。好，你没有话筒，我们之后已经感受到了你的感谢。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三位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第一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电台的首秀，很开心。 嗯哼， 然后呢我们也是今年做的第一张首张专辑《请接来电》， 嗯， 然后全国的实战巡演已经结束， 嗯， 11月18号， 嗯， 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热浪乐队”， 嗯， 关注我们的所有的演出的信息，北京站，我们11月18号一起见，请接来电。 相信这四位在舞台上应该会非常的嗨。今天由于我们这个场地原因啊，可能这个跳舞跳的不是很过。我觉得在舞台上，这像贝斯手啊、吉他手啊，应该会跳得很嗨的样子啊。毕竟你的发型就感觉你这个人应该在舞台上非常的有张力的一位。二位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鼓手呢？ 主要就是现在关注我们那个新浪微博 ，OK， 因为我们在微博会第一时间发布我们所有的新的消息， 嗯， 包括我们北京专场可能会有神秘嘉宾， 哦， 然后还有现场还会发送限量的礼物，可能就200个，所以心到心得 ，OK， 但这些肯定还是得关注微博， 嗯哼，我感觉这三位你看真的很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已经说两遍了。 我这第三遍我就不说了，我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哎，你真的是戴了这个看不见你的眼睛的眼镜以后，话也变得很少。你平时话也很少是吗？ 也不是，平时话也挺多的，其实。 啊，就因为生疏的原因。 哎，倒也不是说生疏吧，就因为他们把我们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啊。 平时要是没人拦着我，我可能能跟里边一直说。请关注热浪乐队的官方微博，请关注热浪乐队的官方微博。 这是我得收钱了，支持新浪什么什么微信啊，这支付宝啊。 没问题啊。 好，很感谢热浪乐队，也感谢大家锁定今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如果你错过了前面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回去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通过北京这个北京时间这个 APP， 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也再度的感谢热浪乐队，希望各位越走越好，期待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谢谢。 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他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无人》。拜拜。 一汽奥迪30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领域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